哎呀，多吃吃就好了。孩子别养得太娇气了。我就给他抹了点黄油，可没喝牛奶。你家娃也过敏呀、啊？起红疹子吗？过敏还能要命啊？真第一回听说。这些话我都听过，白眼儿也没少翻。当妈本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儿，再加个食物过敏，哼，经历过的人你懂的。我是萨和二，欢迎收听过敏妈妈经，让我们一起分享那升级打怪般的食物过敏育儿路。